这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上不了气，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哦，只有为你。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前行。如果有一个最适合表白的歌曲榜单，庾澄庆是一首只有为你一定可以排进前十。只不过呢，表白跟表白那个人那一刻估计都没有在听歌里唱的究竟是什么，所以歌曲可能还是更适合用来悄悄地告诉那个人你的心里话还有爱吧。感谢你的继续光临，我们的音乐导航正在继续。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不管你今天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都会在你最熟悉的这家电台来用30分钟的音乐陪伴你今天的时光。爱情会让人失去理智，也可以让人如沐春风。不管你是在三伏天的赤道还是三九千的南极，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只要有你的存在，我们就已经是足够了。有请林忆莲给我们带来这一首《只有你》。同样伴随这首歌，我们结束今天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只有你，我知道。